文人，他们在香港，也想追寻他们的足迹，做一些采访。 所以继这本《大家》之后，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能够看到闵老师其他的作品。 好，谢谢。 好，今天非常感谢新华社高级记者闵杰老师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传艺，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打开报纸，搂上一搂，世间百态，无欲无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守法的不再忧闷，强梁他也难以欢歌，损人利己被谴责，正直公平越来越多，修桥补路的长脸，杀人放火的必被捉。我到西天问我佛，佛说哥们儿必须这么遮啊。佛也还挺逗啊，就说那个意思啊，因为这个人家过去说这个定场诗呢，那讲的是早年间，是吧，远了旧社会的事情。现在咱们依法治国呀，是不是大伙争当文明守法的好公民，安分守己，哎，你这个社会才祥和吗？安定团结吗？是吧？当然也有那个极个别的坏人出来是兴风作浪，干坏事儿，不过没关系，不要紧的。怎么说？嘿嘿，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的周末新闻书场，我是立新，讲点故事啊。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啊，好好的做人，老老实实的做事，是吧？这都没事儿。一旦是作奸犯科，哎，逃不脱那法律的制裁。钱江晚报的一篇报道，说是浙江丽水有一位中学的郑老师，中学老师啊，教书育人，但是呢，哎呀，时间长了之后，心里头可是不安分了。老当老师，是吧？这个玩意儿什么时候我这个钱能挣的站着房躺着地儿，亚赛马云不让马化腾呢？哎啊，或者哪怕气死李彦宏也行啊！嗨，人招你惹你了。他这么一合计，得了，换个差事吧，把这个中学教师他给辞了。辞可是辞了，他可没找正经事由。新的话说，那都不行，来钱来的忒慢了。怎么办呢？我进海关吧，是吧？我是海关的缉私队长。不是，那说这有自己任命的吗？啊，他就自己任命为海关缉私队长，好吗？蒙事儿啊。啊，是，不光那个蒙事儿，人家说了，我这个做事情很认真，是吧？哎，我这个一丝不苟，要当缉私队长就得像模像样，有模有样的啊，专门还到事儿上，也不是打什么地方啊，买了几套那个制服。咱也不知道他们这个制服是打哪儿淘换的啊，反正他是有了，穿着这个海关的制服，反正是不是海关咱不知道啊，他就是老穿这么一身。哎，人家不光是一身，是吧？冬夏人家还有那个换装呢啊，哈哈，人家还换装呢。 后来呢，跟街坊朋友啊这么一聊天，大伙说哟呵，混整了，怎么混出这么一身来呀？干嘛的呀？啊，我在海关工作。啊，是啊，你调工作了？是是，干嘛了？海关做什么呀？啊，我是那个缉私队长。嚯，一来二去呀，消息传出去了，在附近还真是小有名气，有些做生意的特别爱跟他结交。你看你是海关嘛，这里头有人他好办事儿啊。啊，得动贼心眼子了，为这个啊，就因为他是冒充海关缉私队长，还骗了一媳妇儿。哎，不是，人家给他介绍对象啊，还是哪认识的，反正认识了之后呢，跟这姑娘熟了啊，竟然俩人还最后谈婚论嫁，还结了婚了。姑娘说了，就因为他是海关的，是不是啊，人家工作稳定啊，好好过日子呗。俩人在一块儿都待了五年，生活了五年，这姑娘是一点没察觉。这位姓郑的啊，够可以的，早上起来，哎，吃完了早饭就说了，我上班去了，到晚上回来了。有时候啊，不单穿着制服啊，出出进进，而且呢，腰里头还叮了咣啷，叮啊，干嘛呀？还挎着一副铐子。哟，你看你怎么把这带回来了？嗨，这不是缉私吗？我们这个任务很重。哈哈，其实他瞎掰蒙事儿，就这样。那位说，光这个当然是不对了，是吧？这个冒充海关人员，这肯定是犯法的行为。但是呢。但这个最后出什么事儿了？多大罪过啊！嘿，最后啊，给判了16年。嚯，怎么这么些年？嘿，说是骗了亲朋好友600多万元，为这个被法院给判了。最让人觉得可气可笑的是什么呀？说直到啊，执法人员。到他们家里头跟他媳妇儿一说这个前因后果怎么去怎么来的，嚯，这姑娘方才如梦方醒。哎呀，我活不了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得，这就说啊，也是太大意了，是吧？鸡飞蛋打不是吗？还有那个事儿呢，北京晨报的报道吗？这头些日子发生在咱北京的事情，海淀区某个小区。那这个地方呢，可能有些人家啊，家里面挺殷实的啊，这个倒是说，你有钱没钱啊，不在咱们这个今天话题范围之内。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也是可能警惕性稍差一点。他们家孩子呀，8岁了，上小学嘛，说是人家那个学校啊，有校车见天接送。每天早晨校车就停在这个小区的门口，小区里面住了一户王女士，他们家孩子8岁，每天早晨送孩子上学都是妈妈带着孩子下楼到小区门口看着孩子上了车，这边呢再去忙活旁的事情。可是啊，嘿嘿，就说啊，百密一疏。话说这一日，王女士早上起来收拾完了，给这个大人孩子弄好了饭，都吃好了，吃得了。小孩背着书包说，妈走了，我上学去了。往常是王女士陪着孩子一直送到小区门口不是吗？今儿个哎，赶上有旁的事儿，哎呦，这事儿还挺急，撂不下，跟孩子说，你自己去吧，你认识路吧？认识，哎呀，下楼一出门就是，想着挺好，孩子也走了。没多少功夫，突然之间家里电话嘚响了。王女士一拿电话，谁呀？啊，绑匪。哎，啊，那个我跟你说啊，别声张啊，听见没有？你的孩子在我手里头，不许报警。要想让这孩子没事儿，踏实的麻利的，15万拿来，干嘛？电话挂上。闻听此言，王女士的脑袋嗡就大了。起先她的第一反应是不对，不可能，怎么呢？ 这个孩子下了楼走不远，就是小区门口那就有校车呀，孩子上了车不就没事了吗？哎，别是跑这儿炸湖来的吧，炸我的吧，我得下去看看去。穿好了衣服下楼啊，到楼底下那一看，校车早就走了。问这个小区里面别的小孩也坐这校车，那孩子家长，哎，说你看你们家孩子了吗？你们家孩子哟，我好像还真没看见啊，他没上校车吗？别，你别着急，也许我看差眼了。要不这么着，你给学校打电话，你问问学校老师孩子到了没有，孩子到了那就没事儿。电话打过去，嘿嘿，哎呀，王女士一听老师那个话呀，心里面戳拔凉拔凉的，怎么呢？孩子真没了。老师说孩子没来，校车是到了，可是你们家孩子没来，我还正纳闷呢，是怎么着，今儿是不合适啊，是生病了，家长也没给请个假呀。哎呀，王女士心说不好，赶紧报警。那这功夫呢，绑匪二一次把电话打来了，怎么着啊？钱准备得了没有啊？啊，那什么，好汉，哎，不是，大爷，嗨，那我钱准备好了，你放心吧，你千万别动孩子。那边跟警察赶紧把这个情况通报了。那当然，警察这边呢，警方是迅速的出手，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的踪迹。这歹徒啊，开了一辆夏利，哦，啊，异乡的，哎，异乡的，那人坐是机器坐去，那个意思，开了一夏利，在小区周边啊转悠了好长时间，就是寻找下手的对象，就瞄上这孩子了。为什么呢？也是很偶然，见天不都是妈妈给送到小区门口上校车吗？唯独今天妈妈没跟着，孩子自个儿行动。这个坏人就看着机会了，多次踩点儿，这回啊算是他抄上了，看着一单独行动的孩子，等到这孩子走到这个楼道楼群之间拐角之处，上去砰一把揽住，弄上车开跑了。当然警方这边锁定了嫌疑人踪迹之后，是迅速出手，七个小时之内将这个孩儿安全解救，犯罪嫌疑人被抓获。但是呢，确实啊，让人家里头这是虚惊一场啊。还有那个事儿呢，这个春城晚报的报道啊，这个在云南曲靖那个地方叫失踪县嘛，失踪县最近发生这么档的事儿，许是您已经听说过了，简单的说说吧。这个事儿真的是太可恨，太缺德，太不是玩意儿了。怎么呢？这是头些日子当地啊，有一个九岁的小男孩啊，跟他的小妹妹哥两个，说是早上起来去上学，早晨七点半左右吧，这个小哥两个捋着马路正走着，突然之间打后的来一辆面包车，是他一下就把这小男孩给撞躺下了，撞倒在地之后，面包车刹住了，打车上下俩男的，一看，哟呵，撞人了，怎么办呢？他快，麻利的，啊，送医院啊，不是那个，把这孩子抬车上跑啊，把伤者抬上车之后驾车逃逸。哎呀，小妹妹一看傻了，哥给撞伤了，怎么还弄走了？回去告诉家里人，这边老乡们就知道了，呼啦超就出来了，赶紧找啊，又报警什么的，当地警方开始布控，就说太可恨了。人家当地老乡说，你说你撞了人，你应该是报警，然后是这个保护现场，还得把孩子救治了送医院去呀，这是你应该做的呀。哎，你说你就算退一万步说，你害怕是吧，你觉得哎呦不敢负责任，照理说这就不合适，这个交通肇事逃逸那是罪过， 但是你跑了，你倒是把人给我们留下呀，我们救啊，把这孩子给带走了。后来又过了些日子，警方将犯罪嫌疑人抓获。五天之后，这俩小子落网了，而那个孩子很不幸已然遇害。您说说看，这必须得接受法律严厉制裁呀。还有那个事儿呢，京华时报的报道，事情发生在咱北京这个大兴区啊，有一位婚庆公司的老板啊，就是化名啊，比方说叫大龙，可能也不叫大龙，哈哈，甭管叫什么吧，就是个代号吧啊。那个大龙啊，开着公司还是挺不错的啊。现在年轻人结婚嘛，找这个婚庆公司给操持操持嘛，哎，有了点基础了。那么头年吧，就花了几百万买了一辆外国的这个越野轿车，嚯，这车可不得了啊，身量就特别的魁梧，咱就不说什么车了啊，自个儿开着。这车是人家自己用的，也没说要出租。他那个婚庆公司有些车，比如说婚车呀，是吧，你结婚他有那车队呀什么的啊，他那个车他有，但这车是不作为出租用的。嘿，话说这一日，这大龙接着一电话，对方跟他商量，哎，那个大龙经理啊，哈哈，咱不认识，跟您商量个事儿，说您这儿有一辆什么什么什么越野是吗？啊，有啊，这车不错啊，哈哈，谢谢。您有什么事吗？啊，这车我们能租吗？租啊，哎，价钱合适啊，哈哈，我们特别需要这辆车。哦，大龙一合计，那租就租吧。哎，但是你这租金你是不是得先给我呀？新的话说，他要是觉着啊不合适，那就算了，我也不是特别愿意租啊，你租金你能先付吗？没问题，马上啪。没过多久，5000块钱租金打过来了。哟，大龙一看，那人家有诚意啊，那这车得麻溜的给人送过去呀，叫他们公司司机小李，说你开着车呀，给人客户把车送过去，租车了。小李开这车就去了，跟对方联系好了，什么什么地方等着我们啊。这个车也开过去了，对方也上了车了，上下打量那车啊，挺不错的，挺好的啊。那什么，你跟这司机小李说，你把你那手机给我啊。啊，手机给您干嘛呀？我不是给您开车吗？不是，你手机给我，少废话。什么意思啊？手机那里面的电话卡啊，我给你毁了。我这你要干嘛呀？我要干嘛？我要抢车，这车现在是我的了，给我下车走人。哟，碰着坏蛋了，碰着劫匪了。小李下了车，这几个歹徒开车咻绝尘而去，这车呀瞬间就没了。哟，回头找着老板大龙，赶紧报警啊！报了警之后，警察就开始找。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今年9月份的事情，找了俩月，哎，发现了这辆车呀，在北京房山豆店地区出现了。嗯，就警察根据他们登记的材料，发现这辆车，尽管说啊，车身的颜色变了，原来是红色，现在是黑色，内饰也变了，但是呢，这车还有其他的信息啊，经过验证，就是被抢被盗车辆。赶紧的吧，警方开始入手啊，布控啊，什么蹲守之类的，很快将犯罪嫌疑人一姓许的这几个家伙，哎，都给缉拿归案，涉嫌抢劫被刑事拘留，是吧？说是那个这个事情到这儿就完了吗？没有，这里边还涉及到一老雷啊，因为这姓许的跟警察招供了 啊，是怎么回事呢？哎，说是一个姓雷的人呐，给我支的招啊。我们觉得这招太雷了，哈哈。哎，我们觉得这个行是吧？把这车抢了之后呢，这样的话我们把它给卖了的话，换钱花呀。说这老雷他怎么知道这事主的信息的呢？再一打听一调查，好嘛，这老雷呀，原来就是大龙他们公司的一个员工，本身就是一司机，他还开过这辆越野车。那之前呢，在公司里面工作，后来觉得这个，哎呀，你们给的太少了，不合适，他就离职了。离职之后呢，这家伙呀，出去也甭管是干什么，反正是欠了这姓许的不少钱。那姓许的跟他说呀，你得还钱啊。老雷一合计，哎，我给你出主意吧。什么意思？金点子不有那么一说吗？哎，出一个点子就当钱啊，还有这么一说的。你看看我这点子，告诉你，我跟你说啊，旁人我都不说，你绝对是发大财的机会来了。哦，是吗？那就说你跟我说完了之后，我操作完了，哎，这个就行了。哎，当然了，我欠你的钱就免了。于是老雷就把他原来公司这辆越野车的情况跟这个姓许的说了，怎么回事，这车怎么来的啊，怎么去的。他说的是呢，这车呀为什么让你去抢，因为我吃定了这事主大龙他不敢报警。怎么呢？我观察这辆车是走私车辆，不是好来的，他不敢报警，跟警察说了，首先得说说他是怎么走私车的，他说得清楚吗？所以说呀，为什么我跟你说你抢了之后他只能吃哑巴亏呢？哎，倍儿合适，下手吧。那后来呢，事后证明怎么回事啊，嗨，这车是正当渠道购买的，不是什么走私车，车丢了之后人家也第一时间找了警方，这才将一干犯罪嫌疑人等事悉数的缉拿归案，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呀。不多聊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吧。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每每看到翻越护栏过马路的人都觉得特别的揪心，这万一出了事儿，伤心的何止是家人呢？咱们大伙儿都好好的过马路，